资讯。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那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那么这周还是再跟您说说咱们节目改版的事儿。从明年1月1号开始，周末赛场从每周周日一期变成了一周两期，周六呢是增加了一期。那明年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就是每周六日的下午2:10到2:35，每周日的节目内容不变，还是为您汇总一周体坛大事件，前瞻后一周的比赛。那周六的节目呢，我们会围绕当周的一个体育方面的热点话题，邀请梁老师或者其他的专家一起聊一聊。那也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明年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啊。那首先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赛场直通车，我们聚焦篮球方面。 CBA 第二阶段开赛，首钢昨天第一场是战胜了辽宁。爱宾才会赢会带您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国安战平深圳，已经连续三场不胜。那么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还会带您关注北京冬奥会等其他方面的消息。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可以给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赛场直通车， 赛场直通车，我们先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CBA 第二阶段昨天正式打响，那么揭幕日的重头戏当属咱们北京首钢跟辽宁本钢的这个强强对话啊。那这场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长春市体育馆进行，并且对外售票，据说啊23号当天下午2:01开票，可以发售的1300张球票在1分钟之内就全都被售罄了，火热程度非同一般。那昨天晚上呢，辽宁那边刚刚归队的三位国手郭艾伦、韩德君以及张镇麟，包括球员李晓旭是缺席了这场比赛。最终北京首钢在林书豪的带领下以99-76大比分战胜辽宁队，赢得了本赛季第一场京辽大战，既是终结了对手的9连胜，也是取得了自己本赛季常规赛第二阶段的开门红啊。那对于这场可以说是一个非典型的胜利吧，梁老师怎么看？ 你说这个非常准确。非典型性的胜利，因为你刚才说到了张镇麟、郭艾伦啊、大韩都没有出战，那个在电视转播当中甚至都没有看到，没怎么看清郭艾伦是吧？张镇麟和大韩哦，有那么一两个镜头看见了郭艾伦， 戴个大眼镜 ，反正这三个人呢都在那儿，坐山观虎斗，所以这场比赛呢，就你刚才说什么非典型性啊，就是真的是不具有任何的代表性啊，就是战胜了辽宁队，因为人家三名绝对主力，那加上第四名，所谓的场啊 李、 不是李晓旭，应该不算是绝对主力了吧？他应该算是替补队员。 对， 那么在场上呢，这个赵继伟啊、也不过啊，赵继伟也不过是。打了一会儿，一看大比分落后了，人家赵继伟也不上了，这就所谓的绝对的主力。所以一帮年轻人，在和我们周旋。当然，首钢队并没有受到对方阵容，缺兵少将的影响，该按照自己的这个事先的预想，按部就班的去打，该怎么打怎么打，两套阵容不停的轮换交替。当然，我们也有，比如像这个深度替补啊，比如说王霄辉什么的也没有上场。但是，十名队员吧，轮番上场，就是两套阵容。看来啊、在对方，这套阵容打法基本上还是辽宁队的打法，也是这个防守的速度啊，比较快，防守贴得比较紧，比较狠。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当然他们的防守虽然也狠，但是呢，缺乏经验，所以这个我们的队员呢，这个闪转腾挪，还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机会。但是这场比赛呢，确实看到我们自己，比如说林书豪的再来啊，还有外援小外援是吧？这个 吉布森 的这个再来啊，这都是再来的，对吧？那他们两个呢，有点真的是上场就热啊，就是。 好像林书豪还热了一会儿啊，还温了一会儿啊，这小伙咕嘟了一会儿，那个是上来就窜火苗子，第一次出手三分球就命中。 嗯， 那么这种打法呢，你因为辽宁队的那种挤压的这个阵容挤压不够啊，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挤压不够，而进攻又没有那么凌厉，没有那么突破，比如郭艾伦的那种突破。 嗯 啊，如果赵继伟和郭艾伦来配合的话，一个突破，一个在外线运作，你确实防不胜防。但现在这种状况呢，相对来说你就比较容易一些，所以这并不是一场你说的典型不是一场典型的战役啊。那么星期一我们是要和上海队相遇吧？啊，山西队， 同曦、嗯、 啊，不是山西，星期一是和山西了。 嗯， 明天晚上要和山西队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可能是对首钢队，因为的这个比较典型的了一场比赛，因为虽然山西队呢，能力好像防守一般，但是他的进攻火力，上一轮啊，就同样这一轮，他打了140多分， 嗯。 他就基本上这和福建队打了140多比120多，那就谁不防守呗，就光光光进攻呗。他真的一旦进攻打开了，以元帅他们为代表的这三分雨下起来，当然我们也有三分雨，如果对方不防守我们也还可以。但是这场比赛当然你不能把这个目标定在山西队的这个身上，你更多的应该是和辽宁队啊，和广东队，和浙江队，和上海队啊，和这个广厦队这样的队去看齐。所以呢，现在这个阵容还没有经过这样的这些硬仗硬队伍的这个考验，所以现在还不能说这个队，就特别是内线，因为内线你现在看到的李慕豪啊，范子铭啊，加上秋天，虽然也有所谓的三大内线，但这确确实实不如人家外援的内线能够站得住啊，扛得住啊，也能转身，能转身，能护球，能打进，能打篮下，能强吃。我们现在这方面，篮下的这三名队员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所以这个网上也有传说，说这个现在首钢还在引进，这个第四外援，就是除了还有一个小外援是吧？三个小外援，还有引进第四外援，你这个四节四人次，你怎么去调整呢？我就不知道，一人上一节还是怎么地？我就不别花这冤枉钱啊！我说就别花，就是有钱别这么乱花。所以明年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就来一个内线，两个外线就够了。 没错，还是仨哈、 对对对对。 那么北控呢？待会儿3点钟啊，马上就要跟上海来进行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了。 北控呢，确确实实没有在这个转会期啊，在这个就什么间歇期，没有更多的人引进啊，没有引进什么人，还是自己的这个队伍。 是 这个队伍呢，其实打一个常规赛，你还是跟上赛季一样，就是在季后赛和被淘汰出季后赛之间来徘徊，你也难说他就能就能进去，也说难说进不进。那上赛季没进去，这个赛季你现在如果其他队在这个这么长的一个休赛期都进行了补强，外援都回来了，那么你显然北控现在占不到便宜。当然，今天一会儿也咱都看看啊，跟上海队的这场比赛， 是 因为上海队也进行了补充，他外援也来了，那么加上看看王哲林的帮手也来了， 是， 那么看看能不能扛住。如果北控这一轮能扛住，那你后面的比赛可能进入所谓季后赛还有希望。如果这一轮扛不住，还真的就有点 难了， 有点难，有点难，有点难。当然就是大家还是更多的希望放在首钢队的身上啊， 是， 但这两个队好像都不大容易，都不大容易。 那么北控呢，本周是还有两场，就除了这场，下周还有两场，是跟江苏一场，跟四川一场。 这两场比赛相对好打一点，如果你特别和江苏啊，因为江苏基本上排在靠后的位置，那么你要想还能够保住进入季后赛的希望呢，你必须战胜江苏。四川你别看他也没有什么角儿哈，但是四川这个队毕竟曾经 夺得过冠军啊，虽然那届冠军是他因为有三外援的政策， 嗯， 啊，所以他可能那一届有点侥幸， 嗯， 啊，但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三外援唯一的一次夺得冠军的， 嗯， 但之后他就确确实实没有更多的突出的表现， 嗯， 但这个队好像似乎底蕴还在，所以我们和就是和四川队打起来，有的时候四川队也能抽风， 嗯， 啊，所以就看。今天这个后两场比赛吧，今天吧，反正这一关必须想办法过去。 嗯 嗯，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咱们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22号，北京国安在中超第二阶段第四轮总第18轮的比赛中呢，迎来了和深圳队的较量，最终两度领先的国安被深圳2-2逼平。为双方建功的分别是咱们这边是席尔瓦和张玉宁，对方是卡尔德克和李元一。虽然说遗憾的没能拿下对手，但是这一场的平局应该对现在的国安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嗯，我这两天还在回味这个事儿，特别是今天哈， 嗯， 就想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好长时间没有比赛，足球也没有，篮球也没有，憋得我这个人呐，五脊六兽的哈， 嗯， 这一来呼啦一下子，你就是今儿哈下午看看北控， 哎， 啊，然后晚上看看国安， 是， 而且呢那边你又关心这个深圳。啊，深圳今天要和上海上港有一场比赛，哎呦，他们会打成什么样啊？ 嗯， 今天广东又要和广厦，哎呀，这个比赛啊，这今儿还真多， 操心呢 啊，操心，哎，就是你一样，就是要不是就是饿的时候饿死啊， 嗯， 撑的时候撑死， 嗯， 又说回国安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国安的这个，我们看国安的心态， 嗯， 我记得。咱们前两天的节目，上星期节目是吧？ 嗯， 我说了打这个深圳是比较麻烦的，是吧？比较麻烦的， 嗯， 就是我们说前面的这场比赛，我们去打这个谁0-5打广州这场， 嗯， 广州城我们应该是相对容易的，结果没有想到被人踩了一0-5。 嗯， 说是打深圳不太容易，确实能感觉到不太容易，所以被人家逼平，你别说是偶然的啊，他也正常，对吧？咱们赛前就知道人家人员齐整，特别是外援都在。你别看这个队有的时候他有俩外援，有仨外援就完全不一样。 没错。 那我们这一个外援，说难听是个棒槌。你说这回他进球了，你在前锋这个位置上，所有的机会、所有的线路都给你，你还不进球，对不对？ 嗯。 那你总会有一个机会进去的。所以我觉得那场比赛真的不应该算，就是说他有经验的表现。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面对，广州， 嗯， 那广州人家是没有外援的。那么今天这个呢，咱就死党，咱也没有外援吧？你上一场1-0赢得挺费劲，那么今天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双方几乎都是全华班的这个前提下，看看我们的人员的这个储备啊，就所谓我们。本土球员，大家当然现在也都认识到了，我们本土球员的能力实在是一般。 嗯， 那后防线现在三名主力，三名绝对主力，对吧？ 嗯， 于大宝，这个王刚，加上这个于洋啊，这都是有伤在身，肯定不能上场。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后防线确确实实不能叫豆腐渣工程。起码这个水泥里面沙子掺的多了一些， 嗯， 啊，不那么结实，所以这个对现在的状况大家也都听说了，因为这个队员的斗志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俱乐部资金的周转问题，所以队员的这个斗志心气儿或多或少吧也都受到了影响。那么现在呢，又有李磊明年要这个去 留洋，嗯， 那么也有人是网上也有传说呢，这个。主力的阵容当中，所谓顶薪的球员，我们现在可以一说顶薪球员会有一位离开，那么你所谓的顶薪球员就这么几位嘛？张稀哲， 嗯， 啊，于大宝等等等等哈，那就看来是这张玉宁对吧？这些顶薪球员可能会走那么一个，那谁呢？哈，有人就在那算计是于大宝还是张稀哲？有人盛传张稀哲要回老家了。 回武汉队 啊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但是于大宝毕竟33岁了，是31岁的这个张稀哲离开呢，还是33岁的于大宝离开，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管什么说法，现在以目前国安的这个组合以及俱乐部现在的能力实力，你想再引进稍微过硬一点的外援也麻烦，而且这个运作的团队运作的体系如果不改变的话也还是这些人，因为你也没有更多的能力再去寻找新的运营团队了，就是这个运营团队我指的是外援的运作团队，我们也短时间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现在的呢他起码还是了解这支队伍，那现在看来就是本土球员的这个变化要有明显的调整了。 是 我不知道这个比利奇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比利奇也坚持不了多久了。什么什么外边好多说土耳其的什么联赛也都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当然也有比利奇自己的辟谣啊。这些都不算数啊，只有到这个赛季一结束，然后下个赛季开始之前，那各种各样的传闻啊，荒信儿，满天飞之后。但是你得等最后开赛前那么一两个月，你才能知道主教练是谁，你能才能知道基本的阵容。但无论什么样的变化，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国安现在的这一套阵容必须进行大的调整。说我们老说中国足球需要推倒重来，现在国安这个体系不是必须，是只能啊，被动的也得退到重来了，因为你没有更在很多位置上没有更强有力的这个体系， 是 这个体系得有体系的人员。我们原来是按照这个奥古斯托，按照比埃拉，按照这个外援啊巴坎布，按照我们这三个外援的这个体系来建立的。那这三个外援都没有了，那么你怎么去重新建立？以谁为核心？以谁为魂儿？魂，这个队魂没有了，那你现在的魂怎么办？你要重新建立一个魂，这重新建立一个魂呢？那你这山中一定要有老虎，没有老虎也得有猴子，来称大王。那么现在把谁定为猴子？这恐怕是俱乐部是教练组需要认真的去考虑的。当然，这四场比赛如果为明年着想，那可能后面的这几轮比赛队伍会有明显的调整，其实也能看出端倪。咱们打个比方吧，咱们就看这个比赛吧。如果比利奇明年不干了，那他就有可能这个说我就提前让这些年轻队员上了，就是来 练练去， 练练去，输了反正也就这样了啊，我也不干了。但是他如果还想保住自己，他现在要调试最大限度的让这个队伍挖掘这个队伍的潜能，他得想尽办法排兵布阵。因为你能看到那个和0-5那场比赛是吧，连这个刘国博啊都作为这个什么边卫啊，这个边前卫来出现了是吧， 是 所以这就说明这个队伍现在真的是没人了，说调整起来呢也相当的吃力。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是这样了，就是陪伴。我觉得有球看吗？对不对？想看球，这支队伍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长情的陪伴。既然，这他是我们这个城市唯一的代表， 是， 那你不心疼他，你心疼谁呢？那么就这么一孩子，对吧？好歹学习好学习坏，你都得看着他，是吧？ 是， 所以呢我们陪伴着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实际上也陪伴着我们， 没错， 这是一个相互陪伴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一个陪伴吧， 一种爱哈。 对， 那么今晚上8点国安跟广州队，那么下周三的晚上8点还是一场硬仗，是跟山东泰山，然后今年的比赛就算完事儿了，明年第一天1月1号国安是又跟广州城队啊。 对，我相信呢不这一场就是跟山东和今天晚上的比赛不好说，但是我相信和广州城这场比赛一定不会是0-5的比赛啊。那天呢，你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有运气的问题啊，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对 啊，但是接下来我们不会0-5了。 那么还有一场啊，得说说，就是河北队今天晚上跟山东泰山。 嗯， 但是根据有这个媒体记者的报道哈，说这个中超俱乐部河北队前两天的一次训练，参加训练的只有16名队员，另外的12名球员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请假。那这可能也是跟俱乐部欠薪有关系哈。 对，这个昨天有一个足球圈的聚会，也都在说这个欠薪的问题哈。这个。不少队伍啊，现在大概就是鲁能和上港，就是确切的说，鲁能和上港不欠薪，有的队一欠啊，欠个半年的、一年的都有。河北队呢，有不少队员都已经离开了， 是 啊，就是不参加训练。所以我上个星期不是说了吗？主教练虽然在这儿啊，但是主教练根本不说话，就是 坐那儿， 坐那儿，我来完成这个时间，我来完成这个时间，对吧？你不给我钱，我就告你，哈哈！所以这个河北队真的很难，所以看看今天是不是就打秃噜了？就是放了这张球，就是要给，帮上港一把，但是帮也没用，差10分了，是吧？ 不，这场球只要山东泰山战胜河北队，提前3轮夺冠了就。 今天是山东跟这个 对对对、 啊，那今天山东肯定赢了， 肯定夺冠了哈。 对，但是山东你最好你给人留点面子，人家孩子没，人家河北的兄弟们不容易。 是， 您2-0以内解决战斗，最好让人进一个球，比如2-1，给人留点颜面。 就是你也拿冠军了，也别让人太难看。 对， 体坛嗨翻天。 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聊聊冬奥会。那么本周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所有涉奥人员呢，必须在来华至少14天之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鉴于目前全球疫情的复杂性，特别建议所有涉奥人员能够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啊。那么另外呢，国际滑联官方公布了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的参赛席位的分配情况，中国速度滑冰队呢是一共获得了22个席位，目前只有男子5000米和10000米两个小项还没有获得这个参赛资格。按照规则呢，中国速度滑冰队最多可以有6名男运动员和8名女运动员来参赛。 这个速滑，从叶乔波他们开始是吧，一直到张红夺冠是吧？应该说这也是我们一个传统项目，但不能叫传统优势项目，只能叫传统项目。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这个项目上寻求突破，是吧？毕竟叶乔波也取得过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但是奥运会，拿过一次铜牌，冬奥会拿过一次铜牌，拿过一次第四，也一直想突破。那到张红这一代突破了，虽然张红那一次的突破有它的偶然性，但毕竟拿到了。短道速滑是我们的这个曾经的优势项目，但是现在呢也有所滑落。但是这一次，采取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吧，我们全面开花，在很多项目上，已经有了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规划球员，规划队员是吧？大家都非常喜欢中美混血的女孩，其实妈妈是北京人，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其他的项目，在雪上项目上，还真的有一些有可能突破，包括钢架雪车 是 也有这种可能，是吧？所以，就单从金牌上来讲，不是要再盯着这个花样滑冰啊，在盯着短道速滑呀、啊，这短道速滑还真的，我们有些吃力了啊，刚才你说的这个大道就是速度滑冰也非常吃力，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感谢梁老的精彩点评，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那么再见就是明年了，咱们下周六1月1号再会。 再见。